我哋今日系继续系以弗所书第十一讲，系第五章嘅下半部分，咁啊叫做系婚姻何苦？呢个题目咧，其实可以系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系婚姻何苦之有呢？即系话婚姻点会有痛苦呢？但另一个解释，亦都可以话系婚姻何等的痛苦，又或者你调翻转头读都得，何苦有婚姻呢？两个解释，其实一个很正面，一个是很负面。究竟你今日你是属于婚姻点会有痛苦呢？抑或是你觉得是婚姻何等的痛苦？这个呢是由你去到决定。但希望咧喺呢堂讲道之后咧，都俾到少少系启示俾你，嚟到作出一个明智嘅决定。加拿大，我谂系今个星期咧最轰动嘅消息系咩啊？就系呢个杜鲁多啦吓，我哋嘅总理啊，杜鲁多咧，佢同埋妻子经过18年嘅婚姻之后，佢哋系宣布正式嘅分居吓。咁啊，这个杜鲁多咧把口咧真系啷过油嘅，啊佢点讲咧？佢话咧一如既往，我哋仍将是一个紧密嘅家庭，彼此深爱和相互尊重，为我哋已经建立咗好嘅一切，我哋继续努力落去。我一睇呢一个嘅宣言嘅时候，我即刻谂啦，如果你系，大家都仍然都是彼此深爱，因为使乜分居呢？今日的经文，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你睇翻正话系主席帮我读的时候，夫妻的关系亦都系引申到就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咁可想而知咧，就系话喺神的眼里边，神的眼中，夫妻的关系是等同好似教会同基督嗰个关系咁密切，系不可分割嗰个嘅关系。有大概咁讲到呢一个夫妻关系嘅时候其实喺以弗所书呢一度系五章，应该系22节到系33节一段嘅经文。咁但系咧，我覺得其實嗰個經文咧係比較豐富，咁啊為免我哋係忽倫吞早嘅緣故咧，所以今日我哋淨係睇22至27节，咁啊留翻下一次咧，我哋睇28至33节。當講到夫妻關係嘅時候咧，嗱以下有7条嘅問題，呢7条嘅問題咧，就睇下你會唔會有同感我希望就唔會啦嚇。咁第一條咧就係，以前提到结婚就想到天长地久，结婚之后就觉得即系能撑多久，即系好难顶啊。第二就系当初想结婚，因为睇上眼，结婚之后就觉得咧睇漏眼，即系后悔。第三就系婚前爱情就系神话。婚后原来爱情只不过是笑话。第四，婚前就是男人在餐厅等女人，我想香港多一点，这里少一点。婚前就是男人在餐厅等女人，婚后怎样？女人在客厅就等男人。第五题就是恋爱的时候就情话绵绵，结婚之后呢就芳话连连。婚前男人通常都俾女人咧就一张空白嘅支票，婚后咧啊点知原来男人就俾翻女人咧就一张空头嘅支票。最后就系男人冇咗女人就耳根清净，女人冇咗男人就家居干净。咁我对我嚟讲咧，我睇过7条之后咧，我发觉，即係除咗 第七条的上半部，即我觉得是发生在有时发生在我身上之外呢，其他各项呢勉勉强强都没我份的。男人没有女人就已经清净、啊、这个呢有时真的会、啊、在家里想安安静静坐在那个梳化度想下嘢呢，师母呢硬是就又讲三讲四，即是嘈住晒。咁、啊、有咩情况发生咁、啊、希望我希望大家唔会有咁嘅情况。不过讲咗出嚟嘅时候呢，我想问下大家，你觉得如果係两项或者以上係应用喺你身上嘅、啊、可唔可以举手睇下有冇啊？两项都唔係好多啊，七项两项。冇有啊，哎咁啊，牧师为你祈祷啊。咁啊，可能大家即係唔好意思讲啦吓。嗱、啊、喺当中其实都值得我哋嚟到去思考嘅啊。嗱、啊，我睇翻经文咧，其实当保罗佢写以弗所书嘅时候，我都知道系正值系希腊罗马时代啊。呢一段嘅所谓叫做系婚姻嘅信息，其实系同当时嗰个嘅文化背景嗰、那个嘅思想咧系背道而驰。即是说呢是算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的宣称来的，就是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因为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一个的社会，女性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男人若果是想跟太太离婚，其实很容易的。离婚好容易，在马太福音19章13节里面，这里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当时有这样的法利赛人向耶稣问这个问题，你可想而知想到了，都其实那时候的情况对女性来说都很恶劣，休妻即是离婚，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只有男性是可以提出跟妻子离婚，妻子不可以跟男性跟丈夫提出离婚。咁呢我哋睇返呢一个嘅一啲嘅文献嘅时候呢，有文献嘅记载就係话当时有关离婚一啲嘅争论，就基于有两派或者係两派嘅拉比佢哋一啲嘅睇法。第一派呢就係叫做係希列呢一个嘅是拉比的看法 Hulu。 第二派呢就叫做撒买 Shammai。 两个的看法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说是撒买是比较是严谨的，因为离婚唯一的理由就是犯了那个严重的婚姻的罪行，即是说例如那个妻子对丈夫不忠，这个才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但是另一派这个的希列就是较为宽松的一派。这个希列就是捉住在申命记24章1节，就是说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又打发他离开夫家。有啲咩嘢我觉得唔合理、唔喜悦嘅，我就可以休咗佢，即系话咧，我离婚，即系话咧，朝头早早餐炒蛋炒窿咗，我想食荷包蛋，你俾咗只 scramble egg 我，哇咁就可以咩噶啦？可以离婚噶啦，可以休妻噶啦，又或者瞓醒觉之后，望望隔篱嗰个，见个妻子嗰个样子走个样子，唔同咗，咪落咗妆啊嘛，唔同个样子又可以构成一个离婚嘅理由。即系当时嚟讲就有呢一啲咁嘅情况，而保罗就系针对当时嗰个文化对婚姻嗰种嘅唔尊重，嗰种嘅放纵，所以就写咗呢一段嘅经文。是提醒当时的教会，亦都提醒 现今的教会。夫妻关系是一种互相尊重、互相专注、一个相爱的一个的关系。今时今日，其实你和我都可能发觉有不少的婚姻是落在痛苦之中。现代社会很多人对婚姻都表达那种的失望，所以不少的人是对婚姻有一种的悲观的描写。譬如有人说，婚姻是一种奴隶的制度，是人自己甘愿做奴隶。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少少诗意啦，爱情的坟墓。也有人说，最完美的婚姻只是在梦境里面才可以找到。更加有人说，婚姻就好像一座城那样，这座城就是人未结婚之前个个都想涌入去，当他入了去之后，即是婚姻之后，发觉那个相处之苦，大家都拼了老命，就希望是逃出这个的城的里面，逃出这个婚姻之城。当我回到经文的时候，在经文的里面，22和25节有两句说话，其实是 对双方来到去讲的，对双方的要求。第一就是22节，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第25节就是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听下去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听下去这两节的经文，可能你发觉，咦，好像对妻子的要求高很多，是不是啊？对妻子要求高很多，因为如果你说只是丈夫爱妻子没问题啊，我当然说婚前一样是这么爱，婚后一样是这么爱，好像杜鲁多这样，就算我分开我都能够是深爱，没问题，爱妻子做得到。但相反就是说要妻子顺服丈夫就不容易了，是不是？要妻子顺服丈夫，跟着说如同顺服主，即是说呢，你顺服主就是你完完全全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怎有可能啊？好难顶的、你看看他的臭脾气，你看看他那个面孔，我怎样可以顺服他啊？所以呢，如果你看回经文，似乎就对那个的妻子这一方面呢，那个的要求是有少少是为难，又好像是不得公平的样子，是不是？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我没有打出来，就是22到24节三节的圣经，三节的圣经就是讲到是妻子，即是向妻子讲的，即是说妻子我们怎样来到去跟丈夫来到去交往，三节。但你看回，如果是由25节一路是去到31节，就是跟丈夫讲的了。25至31节总共是7节，即是说三节的圣经是跟妻子讲，而7节的圣经是跟丈夫讲、所以你看到呢，就是其实圣经是对丈夫那个的勉励，对丈夫那个的要求，可能是比妻子呢多一倍都不止，3比7、似乎个重点就是讲跟丈夫讲多一点，劝勉丈夫多一点，就多过向妻子。所以若果说圣经不公平，是对妻子要求很多呢，又似乎又不是。特别当我们看回，其实今天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你发觉其实为什么圣经要求妻子顺服丈夫呢？在现代的社会当中，男女平等的， 点解圣经却系要妻子顺服丈夫呢？其实个答案就好简单，答案就喺圣经嘅23节上半部，就话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好紧要，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For the husband is the head of his wife。嗱，简单呢句嘅说话，其实就带出就系话神佢对于家庭所安排嘅一个嘅次序，神对家庭所安排一个嘅次序，一个 order of arrangement 系神所安排嘅。嗱，如果神所安排嘅时候咧，我睇落去就系呢个唔系平等或者唔平等嘅问题。那是说在岗位上面和责任上面的问题，在岗位上面或者是责任上面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总统，一间学校需要一个校长，一个机构需要一个总裁。不可能说个个都想做总统，个个都想做校长，个个都想做总裁。我睇翻，其实就系呢一个唔在乎系平等与不平等嘅问题，因为呢一个系岗位同埋职责上边嘅问题。若果个个都争做个头嘅时候，必然系产生嗰种嘅争拗，产生嗰种嘅摩擦。家庭当中，若果夫妇两个人都是争住做头的时候，家庭亦都是必定是很多的争执，家庭里面亦都没有安宁，没有平安。你说牧师，我在职场上面我是一姐来的，我在公司我打晒色的，我下面所几多的男同事都要听我话的，回到屋企，我要听佢话，佢系我阿头。嗱，我哋睇翻，既然如果我哋基督徒，我哋深信基督徒夫妇嘅结合系神嘅旨意所安排嘅时候，我哋就要明白家庭嘅秩序亦都系由神所安排。神嘅安排就系，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就是在创造的时候，神创造的时候，他根据他创造人类所赋予男和女两样，即两个男和女有不同的长处，有不同那个的特征。由于在那个生理上面，在心理上面的不同，而各有所长。一般来讲，一般来讲，男性就较为是果断，同埋系较为是勇敢，而女性就较为是忍耐、细心同埋温柔。我哋睇呢一个嘅妈咪凑小朋友就知道噶啦，啊，佢哋嗰种嘅细心、嗰种嘅忍耐，我哋好明白。所以神佢照住佢嘅智慧所赐予俾男同女，就有佢唔同嘅职责，因着佢哋嘅长处、短处两样唔同嘅时候，佢定咗呢一个嘅男或者系丈夫就系妻子嘅头。嗱，当咁样有呢一个嘅系本分嘅时候，男同女嗰个本分嘅时候，如果我哋根据神嗰个嘅次序嚟到去生活嘅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就自自然然可以迈向幸福。有一位姊妹她这样分享，她说在公司里面由早到晚我要做很多的决定，在公司里面我和男同事一起的开会，一起的讨论，一起的去竞争。但是她说她放工回到家，她很享受，就是说他放低自己公司那个的位份，他回家的时候他做回妻子的角色，他很开心，就是如果丈夫能够回到的时候开门给他，然后呢就一起 由丈夫揸车就去出去餐厅嗰度食嘢，由丈夫决定去边间餐厅，由丈夫决定系点咩菜式，佢做晒决定。当我轻轻松松翻到屋企同佢一齐嘅时候，哇！我有一种非常奇妙好嘅感觉。呢位嘅姊妹就咁样嚟到去益述。你可能会问，牧师啊，我丈夫明明要我做一啲唔啱嘅嘢，我系咪都要顺服呢？丈夫要我做一啲唔啱嘅嘢，我系咪要顺服呢？嗱，圣经又点样讲呢？圣经话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即个前提就是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基督会不会教会做一些没道理的事？基督会不会叫教会做一些不合真理的事？一定不会了，是不是？不会的嘛，不会这样做的嘛。基督不会叫 教会做一些不合理不合真理的事。同样道理，就是说妻子亦都在真理之下去顺服丈夫，妻子在真理之下来到去顺服丈夫。如果丈夫啊叫我做一些不应该的事情，例如譬如今年举例，今年要报税，我有一些现金的收入，丈夫说不要报了，不要报给税局，因为你报了可能就超过某一个的银码，超过某一个的银码可能那种 的福利就会没有了。即是说什么？即是说我们一起来到去瞒骗这个的税局，你当然就不会顺服丈夫了，是不是？又或者丈夫说，我们呢不要去平安堂了，我们去参加摩门教了。你做妻子当然不会顺服丈夫这个的提议了，是不是？即是说不合真理不啱的事情，我们不会顺从丈夫，好像基督怎样教会怎样服从基督一样。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丈夫虽然是妻子的头，但这个头的意思呢，不是代表有一个阶级的分别，不是代表头就是高级的，身体或者以下的低级的，没有这样来到去，圣经没有这样的代表。圣经只是说头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只是一种功用或者是职责的分别。圣经说夫妇两个人在基督里面根本就是同一样同一地位。圣经从来没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只要你是男的，你在基督里面就高人一等，没有。又或者你是女的，在圣经里面的所说的你是低一级，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如果我们是尝试或者是去了解解释其实有什么的原因能够推动到妻子可以是凡事顺服丈夫，又可以推动到就是丈夫的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愿意为妻子舍命。很难顺服丈夫，好难为妻子舍命，但是圣经里面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去点解呢？怎样去到去解释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在25节的话，这里说了，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相信大家都知道基督的爱是一种我们叫做无条件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一种牺牲的爱。我们英文或者不是英文，即是希列文叫做 agape， 基督的爱是一种 无私舍己的爱。当人是经历了耶稣基督那种救赎的爱，当人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能力来到去巩固我们婚姻那个关系，不是靠着人的力量，是靠着神的力量。阿加皮那种的爱，或者阿加皮在婚姻关系当中，其实当我们能够在里面学习到那种的爱的时候，就慢慢就能够在我们那个的婚姻生活的里面来到彰显出来，那种的无私的爱，那种舍己的爱，可以是发掘到出来。我和师母结了婚37年的时间，37年，有时候我们都会为一些事情我们有争拗，不少时候我会发猛疹，我会很大声，即是跟师母说，师母见到我这样的情况，她呢就会呢是安静，等我发完猛疹，等我闹完之后呢，大家平静下来，然后她就会主动跟我去谈大家彼此之间刚才究竟是有什么的矛盾来到去解决。其实很多时候在那个的是争拗之中，我自己呢有时候真的闹起上来，可能我闹过很多次，师母闹到她哭的，闹到她哭，不过有时候又不关我事的，其实有时候她是眼浅感性，有时候更加 我觉得是自己拿来的，不用哭的。但是当这样的时候，其实夜晚黑，很多时候夜晚黑在床上呢，我稍微撞下她，算啦，对不住咯 ，sorry 咯。咁啊，第二朝大家又冇嘢噶啦。第二朝大家冇嘢噶啦。嗱，我想讲系咩咧？我想讲就系婚姻唔会好似童话式嗰个嘅情况出现，就系话唔会话大家日日都系咁幸福，大家唔会有争拗，唔会噶。有多时候婚姻有着不少的危机，婚姻也都是有很多破碎的一面，但因着夫妇二人，我们同有一个的生命，夫妇的二人，我们有一种从神而来那种舍己的爱，以致婚姻仍然可以是美满，婚姻仍然可以快乐，双方仍然可以直至白头到老。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一位的女士，叫做 Johnny Erickson。 这个 Johnny Erickson 其实是我数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一天见到她一本书，这一本书呢就叫做，其实叫 Johnny， 我印象之中她没有名字，叫做 是中年，即是英文的书本，但是后来呢译成一本，译了中文叫做《轮椅上的画家》。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呢，里面的这位的女士，她是用个口担住一支笔去画画，很特别，是不是用支笔，用个口担住一支笔去画画。Johnny Erickson 现在应该我想是70多岁。Johnny 他15岁的时候，他接受了救恩，但是17岁的时候，他因为跳水发生了一宗的意外，以致他是那个的颈椎骨折，下半身完全的瘫痪，由17岁开始一直是坐轮椅，在他人生里面一直是坐轮椅，亦都因为这次的是跳水的意外，将他那个活泼好动的性格完全的改写，他也都曾经是想过自杀，他也都差不多曾经失去了他的信仰，不再信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不信这一位的神。但是家里面他的父母，他的姊妹，他的是教会里面不同的肢体朋友，给他很多是关心，不断的来到照顾他之下呢， 他最终可以平静下来。当他在这个康复中心的时候，中年他尝试就是说开始用个嘴来到去画画。他1982年呢，他同一位他的先生叫 Ken Tedder 他们结婚。这个 Tedder 应该是日本人来的，是两个结婚。结婚当日，中年知道他不可以自己着这个的婚纱，他也不可以捧着这个的所谓花球一路走到去讲坛前面，因为婚纱是人家帮他着的，他也是要人推他那张轮椅由后面一路推他前面。当他差不多去到前面的时候，他望到他自己的丈夫啊，这位白马王子在前面来到去迎接他的时候，当他看到 Tedder 在前面用一个很欢迎的眼神来到去望着他的时候，中年他突然觉得，他觉得自己很 unworthy， 很不配作为 Tedder 的妻子，因为他知道自己他一生都不可以做基本作为妻子的责任，他不可以做简单的家务，他甚至连一个很简单的早餐他都不可以煮给丈夫来到去吃。但是这位前面的白马王子就是用一种等候的眼神来到去欢迎这位在他来讲，在 Teddy 来讲，一个完美新娘走到前面，用这个眼神来到去欢迎他。上个月即是7月啦，应该是 Johnny 同埋系 Ken Tedder 佢哋结婚41周年，1983年系啦，1982年结婚 ，sorry， 1982年结婚41周年，佢哋都曾经透露过，佢话佢哋嘅日子，婚后嘅日子一啲都唔容易，咁啊可以想象喎。阿 Ken 佢每日帮阿 Johnny 着衫。换衫、处理佢大小耳便，一日三餐又要煮又要洗，又要呢一个嘅系点咧吓？做各方面嘅家务，即系喺阿 Ken 嚟讲，唔系一个星期，唔系一个月，唔系一年，乃系刚才讲几多年啊？41年，41年嘅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那种的相爱，更加因为 Ken 那种的付出，以致 Johnny 可以他专心的写作，他可以的来到专心的去不同的地方去演讲，来到为主作见证，他也可以专心的来到去画画。 Johnny 他做见证话，他说他们能够一直的相爱41年，那个夫妻的关系，因为先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经常都一起祈祷，一起读经，一起亦都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因此他们可以度过大大小小的困难。今天如果我们说我顶不顺屋企那个老公，或者我顶唔顺屋企嗰个老婆嘅时候，嗱，我哋睇一睇，当我哋讲呢句说话嘅时候，我哋睇一睇阿 Johnny 同埋阿 Tedder， 我哋就觉得惭愧。我哋所面对嘅所谓问题，我哋所面对嘅挣扎，喺 Johnny 嚟讲，喺阿 Ken 嚟讲 ，nothing， 冇嘢。让我哋都系能够学习耶稣基督嗰种嘅无私嘅爱。将耶稣基督那种的爱带入我们的家庭里面，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入我们婚姻关系之中， 基督的无私的爱自自然然就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可以打破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可能阻隔那道的墙，让人可以真的享受婚姻所带来那种的欢乐。曾经是听过一段以下的一段的说话，以下说话就是：走入婚姻很容易，保持婚姻是困难的。一段美满快乐的婚姻是要细心的创造出来。亦都有人这样分享过，就是说婚姻的路上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是说没有这个，本来就是如此的了。在婚姻的路上没有本来就是如此这一回的事，就是说婚姻其实是要花那个的心血来到去经营去栽培。当你经营栽培的时候，才不会逐渐的退色，才不会是冷淡。天下之间没有一个是不需要整理的花园。一杯的咖啡不一定是又黑又苦的，因为若果你觉得一杯咖啡又黑又苦，你倒了它，你又拿另外一杯的咖啡，亦都是又黑又苦。最重要的就是说两个人懂得怎样来到去调教，加些糖加些奶，那呢就很快就可以变成一杯又香又滑又甜美味可口的咖啡。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夫妻关系就是说我们一起去调教，让神满有恩典的爱，藉着祂给我们的信望爱，以致我们懂得来到去调教，以致享受神赐给我们这一份婚姻的礼物。我们一起祈祷。主啊，都多谢你，因为你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你让人让夫妇可以享受当中那种的甘甜。主啊，若果我们在婚姻路上我们有崎岖的，也都求你赐力量给我们，怎样来到去改善，更加的可以有力量，可以持守这个的婚姻彼此相爱这个的过程。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